大家好，欢迎收睇《郁文踢爆》。今日咧就2019年5月10日。嗱，琴日立法会嘅答问大会咧，就呢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同民主派嘅议员咧就针锋相对。咁啊，主要咧就因为呢啲咁嘅议员咧就提出关于呢个逃犯条例修订案嘅即系好多问题啦，系咪？咁林郑月娥咧就即系不改本色啊，一于就好打得，又好砌得，又好拗得，系咪？所有呢啲民主派議員提嘅問題，佢都即係句句頂到行，咁呢個亦都係不嬲佢個風格嚟㗎啦。咁但係有啲地方咧，真係值得即係商榷啊，值得商榷就斯文嘅講法係嘛，粗俗啲嘅講法咧，佢有一啲講法就係抹黑別人就還不了自己清白，同埋咧扣帽子係嘛，就呢種咁啊。即係呢種嘅做法咧，一個擁有即係不受節制嘅行政主導權力嘅呢個所謂香港特別行政區呢個行政長官咧，係非常令到人哋厭惡嘅。老實講，係嘛？嗱，譬如佢喺答問會裏邊咧，佢話近日即係關於修訂逃犯條例嘅引起各種嘅誤解啊，同埋一啲極端嘅言論啊等等啊，咁佢就感到非常之痛心，係嘛？同埋咧呢啲咁嘅言論咧，好多就係挑起呢個中港兩地嘅分歧嘅，咁樣即挑起同內地嘅分歧啊矛盾咁樣。嗱，嗰個分歧同矛盾點樣嚟咧？呢一個咁嘅所謂逃犯條例修訂案，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話大家關心嘅問題就係嗰個重點喺邊度咧？就係香港同中國嗰個司法制度。是完全不一樣的嘛，係咪？香港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是一啲信心都冇嘛，要舉呢啲例子真係多到不得了，係咪？咁你林鄭月娥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喂，你冇得唔理解香港人呢種憂慮的嘛？對於香港人憂慮，如果你一旦呢一個逃犯條例修訂案通過，咁啊，內地啊，中國要同香港攞逃犯嘅時候，係嘛？咁佢按照佢嗰個所謂法制嘅標準，同香港實行普通法嘅標準係唔一樣噶嘛？所以先至有呢個陳文毅啊，或者其他人嚟提出港人港審嘅呢啲咁嘅建議，係嘛？你認為不可行？追溯期又不可行，总之所有的不同的意见都是三个字叫做不可行，是吧？除了不可行之外呢就别有用心，是吧？除了别有用心之外呢就挑起中港两地的矛盾，是吧？除了挑起中港两地的矛盾之外呢就是要制造事端，那你讲晒啦，是吧？搞到今时今日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案，是吧？都没有办法即是在立法會，即係喺個法案委員會度開始審議。一方面固然就因為成個客觀嘅形勢，令到咧立法會嘅反對派咧係攞到一個即係相當大嘅所謂 mandate 授權同埋壓力，佢冇辦法咧唔去同你呢一個修訂案去對抗噶嘛。如果唔係嘅話，你唔使選舉都得啦，係咪？而家所有嘅立法會議員，無論建制派同埋民主派，選舉係佢哋主要嘅即係嗰個權力嘅來源，亦都係生命嘅來源啊嘛，係咪？喺而家咁嘅環境底下，為咗選舉，喂，佢梗係要同你搏老命啦，係咪？成個形勢已經係好清楚，我三番四次喺呢度講，除咗民主派之外，建制派都唔係統一嘅立場。香港嘅商界更加最好，你就唔好有呢一條修訂案，係咪？呢、這個逃犯條例修訂我就唔好搞，就最好係嘛？至於美國或者外國其他對呢一個逃犯條例嘅嗰啲憂慮，你林鄭月娥話呢全部都係廢話，我呢個講法就非常之過分。點解呢啲叫廢話咧？係嘛？咁奇怪嘅係嘛？呢啲言論即係佢話。有人指回歸前通過逃犯條例不適用於中國，刻意安排，亦都有人話怕內地法制，亦都有部分人聲稱係中方咧為免影響順利交接。咁呢啲講法全部都係廢話嚟嘅。咁樣，喂，真係有咁嘅講法啦嘛？咩廢話啫？係咪？你話呢個人自大到咩程度咧？而家群情洶湧，你就強推惡法，不計後果，係咪？霸王硬上弓，係嘛？咁即係有所恥啦，即係等於即係我之前 講呢個禮拜三講呢個所謂富餘還抗，呢、這個餘咧就係、是、有個地方俾你挨住，仲可以頂住。咁呢個俾你做靠山嘅係咪習近平咧？係嘛？咁啊，即係只有佢同習近平先知道啦，係嘛？咁中共中央亦都未公開表態話要支持呢一個全力支持林鄭月娥，一定要強推呢一個逃犯條例修訂案，係嘛？當然啦，民主派都唔係鐵板一塊嚟嘅，係嘛？呢、這個法案委員會而家嘅法案委員會，民主派嘅法案委員會主席陶謹申咧，就提出一個建議，呼籲咧中央政府啊，即係中共嘅領導人咧，指派呢個國家嘅各部委啊，同埋呢一個特區政府要提交一個全方位嘅政治評估報告，有關香港嘅。所以民主黨買香港絕對唔係一個即係貶損香港呢一個民主派第一大黨嘅講法嚟嘅，民主黨真係買香港嘅。